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34集，夏侯炼找来干净寝衣，钻进床围，把帐子合拢，不让冷风窜进来。仔细看了看沈觉，他还闭着眼，眉间无意识地蹙着。原先那么好看的一个人，病得脸色煞白，纸糊的人似的。把他从被窝里拽起来，让他靠着自己坐着，夏侯炼帮他脱了衣裳，换上干净的。宫里的风水好，他又是天生的美人，这丝绸的料子和他的肌肤，竟然不知道哪个更细腻一些。不过夏侯炼没心思心猿意马，麻利地帮他收拾好，把人裹进被窝里，被角掖在脖子后面。沈觉却被折腾醒了，睁着眼睛望着床顶的雕花望了半晌，等夏侯炼把脏衣服丢出去又回来。夏侯炼脱了衣裳，刚想在小榻上睡下，就听沈觉道：“ 过来。” 夏侯炼进了帐子，盘腿坐上床，伸手摸他额头。 怎么了？还不舒服？ 沈觉没说话，只裹着被子坐起来，敞开一只手，要夏侯炼也坐进来。夏侯炼跟他一块裹在被窝里，两个人肩并肩靠着床板坐着。 睡不着吗？ 夏侯炼侧过头来看他，昏沉的灯光下，他的眼睫长长，低垂着，覆着眼眸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朦胧。 那聊聊，想聊什么？ 沈觉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，嗓音因为病了而沙哑，听着低低的。 阿莲，其实我和你不一样。 夏侯炼没弄明白他想说什么，说道：“ 我们当然不一样，你是沈觉，我是夏侯炼，我们哪能一样？” 沈觉看了他一眼，低头看着自己的手，说道：“ 我是个坏人，从小就是。你和先生都看错我了。那天望清阁拜师，先生问我读书所谓何事，我答：无愧于心，无悔于世，无怨于人。这些都是骗人的，都是骗人的漂亮话而已。我真心所想，就是把谢家所有污蔑我的人，欺辱我的人，踩在脚底下。我想看他们痛哭流涕，悔不当初。我想要我谢金兰高高在上，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。” 我知道啊， 夏侯炼说， 我那时候不还想着帮你踩他们吗？结果还没来得及踩，他们就被钱兰灭了。 可是先生不知道，他一直都以为我是美智良才，却不知我走到这一步全是我自己的选择。 沈觉哑声道：“ 敲灯闻鼓叩天阙，弹劾未得数条大罪，奔波书院振奋清义，以一己之躯和整个阉党抗衡。他是为了天下百姓，为了谢氏冤屈，也是为了谢金兰，为了一个如此卑鄙下流的我。 笨蛋，干嘛这么说自己？你卑劣下流，那我就是祸国殃民。” 夏侯炼拉拉他的袖子，说道：“ 少爷，我不管那些，反正你在我心里就是最好的。” 可是如果…… 沈觉垂着眼眸说道：“ 我也骗了你呢？” 夏侯炼一愣：“ 骗了我什么？” 沈觉的心微微缩着，呼吸有些发滞，他握了握拳头，最终还是说了出来：“ 阿莲，我骗了你三件事。 哪三件？ 夏侯莲问他。 第一，当年你在宫里受伤被我救了的第一个晚上，我就看到了你娘，可是我没有告诉你。 这件事你不是说过了吗？ 夏侯莲碰了碰他的肩膀。 没怪你。 第二，当年我跟你说我是被一个老乞丐卖进宫的，不是的，我是自己进宫的。 沈珏说道。夏侯莲没说什么，只问道， 那第三件呢？ 沈珏定定地看着他，烛光中眸影深深，他顿了顿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， 我不是太监。 这话着实让夏侯莲愣住了，他下意识地低头看沈珏的裆，细裤棉被层层掩着，看不出什么形状来。夏侯莲看得不太避讳，沈珏耳朵红起来，伸手推他的脸。 眼睛往哪儿瞧呢？ 夏侯莲一把抓住沈珏的手，拧着眉道， 这么大的事你怎么现在才跟我说？ 沈珏咬住了唇，颇有些气急败坏地说道， 叫我怎么说啊？难不成专程逮着你告诉你你少爷我没断根，是不是还要掏出来给你过过眼？你不嫌害臊，我还嫌害臊呢。 那都不必。 夏侯脸挠挠头，垂下眼，眼眸有些暗淡。 我还以为你不信任我了。 沈珏拉他的肘子， 谁说我不信你？你见过我和谁同床睡过没有？是你自己傻了吧唧，跟我睡一块这么久也没发现。 我又没毛病，谁吃饱了没事看定别人当看？再说了，我哪有敢盯你的当？ 夏侯莲嘟囔道，抬起眼来看沈珏，沈珏也看着他，烛光底下眼睫深深，有一种独特的况味。他忽然觉得这样的人就算残缺了也不要紧，他的美是天底下独一份的，谁也比不过。 你怎么躲过去的？进宫不都得挨一刀吗？ 夏侯莲又问。 本来是该挨的。 沈珏偏过头去慢慢道， 大约是老天可怜我，给了我一份好运气。当年轮到我净身的时候，赶巧操刀的刀子匠闹肚子出去解手，我看见地上有条沾了滩血的被单，就把被单蒙身上躺到担架上去。替班的刀子匠以为我已经净完了，就找人把我抬了出去。 竟没人发现吗？ 你以为太监净身是怎么净的？ 沈珏斜眼睨他。夏侯莲说道， 不就是断子孙根吗？ 沈珏摇头， 那是前朝的法子，本朝太监不断根，只去囊，刀子匠在子孙蛋上各开两个小口，把里头的囊丸挤出来就完事儿了。每年黄花门验身也只是掌事太监伸进裤腰里去摸一把，验你会不会…… 沈珏脸红了红， 会不会硬。我自己配了服药压制欲望不长胡子，后来当了魏德的干儿，没人再敢验我的身，便瞒下来了。 夏侯莲听了心里担忧，脱口而出地问沈珏，那是什么药居然可以压制欲望？那种恐怖的玩意儿喝多了，沈珏不会真的变成太监吧？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